《哈利波特与凤凰社》第21章《蛇眼》第80集。 星期天早上，赫敏踏着两英尺深的积雪走向海格的小屋。哈利和罗恩想陪他去，但他们的家庭作业山又增到了骇人的高度，只好不情愿地留在了公共休息室里，努力不去理睬楼下传来的欢叫声。同学们在湖上溜冰滑雪橇，更糟糕的是，他们还用魔法使雪球飞上格兰芬多塔楼，重重地砸在窗户上。 喂， 罗恩终于失去了耐心，把头伸出窗外吼道， 我是机长，再有一个雪球砸到这扇窗户，答应。 他猛地缩回头，脸上全是血。 是弗雷德和乔治。 他砰地关上窗户，恨恨地说， 臭小子们。 午饭前赫敏才从海格那儿回来，微微哆嗦着，袍子西部以下都湿了。 怎么样？ 他进来时，罗恩抬起头来问， 帮他备好课了？ 我努力了， 赫敏没精打采地说，坐进哈利旁边的椅子，抽出魔杖，花样复杂地舞了一下，杖尖冒出热气。赫敏用它指着自己的袍子，水汽从袍子上蒸发了出去。 我去的时候他不在，我在外面敲门敲了至少半小时，他才从林子里走出来。 哈利呻吟了一声，近邻里多的是容易让海格被解雇的生物。 他在那儿养了什么？他说了吗？ 哈利问。 没有， 赫敏苦恼地说。 他说他要给我们一个惊喜，我想说明乌姆里奇的情况，可他就是听不进去。他一个劲儿地说，脑子正常的人都不会愿意研究刺老而放弃科麦拉兽。啊，我想他没有科麦拉兽。 看到哈利和罗恩惊恐的表情，他赶紧加了一句， 但他不是没试过，他说那是因为科麦拉的蛋不容易弄到。我不知多少次对他讲，用格拉普兰的教法更有力，可我真觉得他连一半都没听进去。你们知道他有些怪怪的，还是不肯说他是怎么受的伤。 海格第二天早饭时重新出现在教工桌子旁，并不是所有学生都反应热烈。弗雷德、乔治和李乔丹等人热烈欢呼，冲到格兰芬多与赫奇帕奇桌子之间的过道上，拉着海格巨大的手握了又握。另一些人，像帕瓦蒂和拉文德等，则郁闷地交换着眼色，摇着头。哈利知道他们许多人更喜欢格拉普兰教授的课。最糟糕的是，他心里一小块公正的地方知道他们是有理由的。格拉普兰概念中有趣的课，绝不是可能有人被揪掉脑袋的那种。星期二，哈利、罗恩和赫敏穿得严严实实地去上海格的课，心里有些害怕。哈利不仅担心海格可能会教的东西，还担心其他同学，尤其是马尔福及其心腹在乌姆里奇听课时的表现。然而当他们在雪地上深一脚浅一脚地朝等在树林边的海格走去时，却没有看到高级调查官的影子。海格的样子不让人宽心，星期六夜里紫色的伤痕现在显出了黄绿色，有些伤口好像还在流血。哈利不明白，难道海格受了什么怪兽的袭击？他的毒液能阻止伤口愈合。仿佛是为了让这幅不祥的画面更加完整，海格肩上似乎还扛着半头死牛。 我们今天在这儿上课， 海格愉快地对正在走近的学生们说，把头朝身后黑乎乎的林子一摆。 林子里密了点儿，不过他们喜欢黑暗。 什么东西喜欢黑暗？ 哈利听到马尔福尖声问克拉布和高尔，声音中带着一丝恐惧。 他说什么喜欢黑暗，你们听见了吗？ 哈利想起马尔福以前唯一一次进这个林子的情形，那时他自己也不是很勇敢。哈利笑了，魁地奇比赛后凡是能让马尔福不自在的事情他都赞成。 准备好了吗？ 海格快活地扫视着同学们说， 好，我为你们五年级留了一堂临终考察课，想让你们看看这些动物在自然环境中的生活。我们今天要学习的动物非常稀有，我想 我可能是全英国唯一一个驯服了他们的人。 你肯定他们被驯服了吗？ 马尔福问，声音中的恐惧更明显了。 反正这不会是你第一次把野兽带到课堂上，对吧？ 斯莱特林的学生小声附和，几个格兰芬多的学生好像也觉得马尔福说的不无道理。 当然被驯服了。 海格皱起眉头，把肩上的死牛朝上提了提。 那你的脸是怎么回事？ 马尔福问。 不管你的事。 海格火了。 好了，如果你们问完了愚蠢的问题，就跟我走。 他转身大步走进森林，大家似乎都不大愿意跟进去。哈利望望罗恩与赫敏，他们叹了口气，点点头。于是三人带头跟在海格后面，走了大约十分钟，来到一处林木茂密、暗如黄昏的地方，地上一点积雪也没有。海格吭哧一声，把那半头牛撂到地上，退后两步，转身面对着全体同学。许多人都用树干做掩护，紧张地东张西望，小心翼翼地向他靠近，似乎在防备随时受到袭击。 靠拢，靠拢！ 海格鼓励地说。 现在他们会被肉味引来，但我还是叫他们一声，因为他们愿意听到是我。 他转过身，摇摇脑袋，甩开挡在脸上的头发，发出一种古怪的尖利的叫声，声音在幽暗的林子里回响，像是巨鸟的鸣叫。没有人笑，大部分人似乎都吓得不敢出声了。海格又叫了一声。一分钟过去了，学生们一直在紧张地越过肩膀和树木窥视四周，想看一眼正在靠近的不知什么东西。当海格第三次甩开头发，扩张他那宽大的胸脯时，哈利推推罗恩，指了指两颗多节的紫杉之间的暗处，一对发亮空洞的白眼睛在昏暗中渐渐变大，随后是火龙一样的脸、颈部和骨骼毕露的身体，一匹巨大的长着翅膀的黑马从黑暗中显现出来。他朝学生们看了几秒钟，甩了甩长长的黑尾巴，然后低下头开始用尖牙撕咬死牛。哈利感到如释重负，现在终于证明这些动物不是他的幻想，而是真的。海格也知道，他急切地望着罗恩，但罗恩还在朝林间张望。过了片刻，他小声地问， 海格为什么不叫了？ 大部分同学也带着像罗恩一样困惑、紧张而又期待的表情东张西望，但就是看不到站在几英尺外的黑马。只有另外两人好像看到了，高尔身后一个瘦瘦的斯莱特林男生正在看黑马吃肉，脸上露出非常厌恶的表情。纳威的目光盯着那条不停甩动的长长黑尾。 哦，又来了一位， 海格自豪地说。第二匹黑马从林中出现了，收起皮革一样的翅膀，低头贪婪地吃起了生肉。 现在有谁看见了举个手。 哈利举起手，非常高兴终于有机会了解这些怪马的秘密了。海格朝他点了点头。 我知道你会的，哈利， 他严肃地说。 还有你，哪位？还有， 对不起， 马尔福用讥讽的口气说。 我们到底应该看到什么？ 海格指了指地上的死牛作为回答。同学们盯着他看了几秒钟，有几个人倒吸了一口冷气，帕瓦蒂尖叫起来。哈利知道为什么，一块块肉自动从骨头上剥离，消失在空气中，看上去一定非常诡异。 什么东西啊？ 帕瓦蒂退到离他最近的一棵树后，恐惧地问。 什么东西在吃它？ 夜曲， 海格自豪地说。赫敏在哈利旁边领悟地哦了一声。 啊， 霍格沃茨这里有一大群呢，现在有谁知道？ 可他们非常非常不吉利， 帕瓦蒂插嘴说，看上去很惊恐。 会给看到他们的人带来各种可怕的灾祸，特里劳尼教授有一次跟我说过。 不不不， 海格笑道， 那只是迷信，没什么不吉利的，他们很聪明也很有用。当然这一群没多少事可干，主要也就拉了学校的马车， 除非邓布利多要出远门，又不想用幻影移形。又来了一队，瞧， 又有两匹马悄然显现了，其中一匹从帕瓦蒂身旁擦过，他浑身发抖，紧紧抱着树干说， 我觉得有什么东西，他好像在我旁边。 别害怕，他不会伤害你的， 海格耐心地说。 现在谁能告诉我，为什么有人看得见，有人看不见？ 赫敏举起手。 你说。 海格对他一笑说， 只有见过死亡的人才能看见夜骑。 赫敏说， 对了。 海格严肃地说， 格兰芬多加十分，夜骑。 乌姆里奇教授来了，他站在离哈利几英尺远的地方，仍是绿帽子绿斗篷，手拿写字板。没听过乌姆里奇甲壳的海格有点担心地望着旁边的一匹夜骑，显然以为是他发出的声音。 哦，你好。 海格微笑道，发现了怪声的来源。 你有没有收到我早上送到你小屋的字条？ 乌姆里奇还是像他前一次对海格说话时那样，说得又慢又响，似乎对方是个外国人，而且智力迟钝。 我说要来听你的课。 哦，收到了。 海格爽朗地说， 很高兴你找到了地方。你看，我不知道你能看到吗，我们今天讲夜骑。 对不起。 乌姆里奇教授把手放在耳朵边握成杯子形状，皱着眉头大声说， 你说什么？ 海格显得有点疑惑。 夜骑。 他响亮地说， 大马，长着翅膀的，你知道。 他把粗胳膊扑扇了两下，希望他明白。乌姆里奇教授朝他挑起眉毛，在写字板上边念边写， 要靠笨拙的手势。 好。 海格说，转身面向学生，看上去有点慌乱。 我说到哪儿了？ 似乎记性很差。 乌姆里奇说，声音响得大家都能听见。德拉科马尔福的样子好像圣诞节提前一个月到了，赫敏则气得涨红了脸。海格不安地瞟了瞟乌姆里奇的写字板，但还是勇敢地讲了下去。 对，我正要告诉你们，这群夜骑是怎么来的。开始只有一匹公马和五匹母马，这匹叫乌。 他拍拍最先出现的那匹， 是我最喜欢的，这个林子里出生的第一匹。 你知不知道？ 乌姆里奇高声打断他， 魔法部已把夜骑列为危险动物。 哈利的心抖得一沉，但海格只是笑笑。 夜骑不危险，当然要真给惹急了，他们可能会咬你。 对残暴表现出快意。 乌姆里奇又边说边在笔记本上写道。 不是。 海格说，看上去有点着急了。 我是说狗急了还会咬人呢，对吧？夜骑只是因为死人的关系名声不好，人们过去以为他不吉利，对吧？只是无知，对吧？ 乌姆里奇没有回答，他记完最后一笔，抬头看着海格，依旧又慢又响地说， 请像往常一样继续讲课，我要在学生中， 他指着一个个学生， 走一走。 他做出走路的样子，马尔福和潘西帕金森在偷笑， 提点问题。 他又指指自己的嘴巴表示说话。海格瞪着他，显然完全不明白他为什么装成他听不懂正常英语的样子。赫敏眼中含着愤怒的泪花。 女妖，邪恶的女妖。 他小声说，看着乌姆里奇走向潘西·帕金森。 我知道你要干什么，你这丑陋的、变态的、恶毒的。 总之。 海格试图继续讲下去。 这个夜骑，对，他们浑身都是毛。 你觉得？ 乌姆里奇教授清脆地问潘西·帕金森。 你能听懂海格教授讲话吗？ 像赫敏一样，潘西也含着眼泪，但这些眼泪是笑出来的。他使劲忍着笑，回答得断断续续。 不能，因为听起来很多时候像乌噜乌噜。 乌姆里奇在写字板上刷刷地写着，海格脸上几小块没有淤青的皮肤一下红了，但他努力装作没听见潘西的回答。 夜奇的好东西。对了，当他们被驯服之后，像这群一样，你就不会迷路了。方向感好的惊人，只要告诉他们你想去哪儿。 当然了，得假定他们能听懂你的话。 马尔福大声说。潘西帕金森又咯咯地笑了起来。乌姆里奇教授纵容地朝他们笑笑，然后转向纳威。 你能看到夜奇是吗，龙巴顿？ 他问。纳威点点头。 你看到谁死了？ 他语气冷漠地问。 我爷爷。 纳威说。 你觉得他们怎么样？ 他说。粗短的手指朝黑色的飞马挥了挥。他们已经把很大一部分牛身撕得只剩骨头了。纳威瞟了一眼海格，紧张地说。 他们挺好的。 学生不敢承认害怕。 乌姆里奇念道，又在写字板上记了几笔。 不。 纳威不安地说。 我不害怕他们。 没关系。 乌姆里奇拍拍纳威的肩膀，他显然想露出一副理解的笑容，但在哈利看来却更像狞笑。 好啦，海格。 他转身仰视着他，再一次用又慢又响的声音说， 我想我已经掌握了足够的情况，你会在10天之内。 他伸出粗短的食指。 收到。 他做出从空中取东西状。 你的调查结果。 他指了指写字板，然后他更加得意地微笑着，从学生中匆匆走了出去，在绿帽子下比以前更像一只癞蛤蟆。马尔福和潘西帕金森笑个不停，赫敏气得浑身发抖，纳威看上去迷惑而懊恼。 那个邪恶虚伪变态的滴水嘴食兽。 半小时后，赫敏愤怒地说，他们沿着来时在雪地上踩出的小道走回城堡。 你们看出他想干什么吗？又是他那套骑士半人半兽的把戏。他想把海格说成是智力低下的巨怪，就因为海格的妈妈是个巨人。这不公平。其实课上的不赖，我是说如果又是炸尾罗也就罢了，但是叶奇挺好的。老实讲，对海格来说他们真是很不错了。 乌姆里奇说他们有危险。 罗恩说。 就像海格说的，他们能照看好自己。 赫敏不耐烦地说。 我想格拉普兰那样的老师一般是不会在提高班之前教这个的。但是他们确实很有趣，是不是？有人看见，有人看不见。我希望我能看见。 是吗？ 哈利平静地问。他一下子显得很惊恐。 哦，哈利。对不起，我当然不希望，那真是句蠢话。 没关系。 哈利赶忙说。 别担心。 我奇怪竟有这么多人看得见。 罗恩说。 班上有三个。 对呀，维斯莱，我们也在纳闷呢。 一个阴阳怪气的声音说，因为雪太深，他们都没听见马尔福、克拉布和高尔就走在身后。 你以为如果你见过人咽气就能把鬼飞球看得更清楚些吗？ 他和克拉布高尔放声大笑，从旁边挤过，朝城堡走去，又高唱起： 韦斯莱是我们的王！ 罗恩耳朵通红。 别理他们，千万别理他们。 赫敏急忙劝道。他抽出魔杖，又用咒语产生热气，在没人踏过的雪地上融化出一条通向温室的路。